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九集，再登侯府。郑福原本看到画像的时候还懵懵懂懂，但听唐范说自己在武安侯府见过此人，便啊了一声。 啊，小的想起来了，这人确实是在侯府里。 随州沉下脸色。 你先前怎么不说？ 郑福连连磕头。 侯府里人多，小的虽然跟在少爷身边，但未必能认全。再说这人也不算侯府里的，他是过来投奔惠姨娘的娘家远房亲戚，向来住在外院，小的也只是见过一两面。 他在府里住了有多久了？ 约莫有半年了。听少爷说倒是正经亲戚，那会儿惠姨娘过来求少爷，说他娘家的人都死绝了，就剩这么一个表叔，希望在侯府里谋个差事混口饭吃，少爷也就答应了，把这人打发去了马厩那边帮忙。少爷很少骑马，出行都是坐轿子，小的也就很少见过这个人。不过听说人还老实，也没惹过什么事，要不是唐大人提醒，小的还真想不起来。 随州不再多言，当下就让人将郑福带下去，又命薛灵等人准备前往武安侯府。一直坐在旁边没吱声看着他询问郑福的唐范却忽然开口：请慢。这一声不仅薛灵顿住了脚步，连随州也望了过来。唐范对随州道：此去的后果随总其可是想好了？随州反应再快，听了这句没头没尾的话也不明白 什么意思。 政府这一说我们就都知道，惠姨娘那个亲戚会去买柴胡谋害郑成，肯定跟惠姨娘脱不开关系。但惠姨娘一介深宅妇人，连字都不识得，如何知道富阳村里加柴胡能夺人性命？必然是有人在背后教唆筹谋之故，这一牵扯说不定就会扯出武安侯府内的秘辛。武安侯正因虽无实权在身，可毕竟也是靖难功臣之后，此事闹大对你并无好处。 唐大人若是怕，自可随意，我并不勉强。 随州脸色一冷，薛灵也嚷起来： 事情都查到这份上了，眼看凶手也要被揪出来了，怎么可能半途而废？我说唐大人，你这胆儿未免太小，也就只能跟潘大人混混了。 你们误会了，我不是怕，只是劝你们先想清楚，这事说到底还是顺天府最初办案不力者出来的，事后如果有功劳，我绝不与北镇府私抢，但如果需要担责任，还请算上我一份。这话一出，薛灵先是一愣，而后哈哈笑起来，竖起大拇指： 哈哈哈哈，好，唐大人你是条汉子，我老薛喜欢。 之前一碗馄饨，他跟唐范初步建立了交情，不过这种交情并不牢固，此时听了唐范这一番有所担当的话，薛灵才算是对这个斯斯文文的官员有了一丝钦佩。这年头揽功劳抢功劳的人不少，愿意担责任的却少之又少。随州的脸色也缓和下来： 此事我自有计较，不必担心。 随州的背景之前潘冰已经讲过，既然对方能这么说，那想必是无碍的。锦衣卫横行霸道惯了，的确也不需要看那些无权勋贵的脸色。想及此，唐范点点头不再多言。这番话他是一定要讲的，至于别人领不领情，那就是别人的事了。不过他这种态度却赢得了随州和薛灵的好感。随州起身： 走吧， 去武安侯府。 随州和唐范到武安侯府的时候，入目皆是惨败。郑成的尸身虽然还被扣留在北镇府司，但是人总归是死了，府里到处挂满白布，连下人们身上也都穿着校服。看见他们，武安侯郑英自然是没有什么好脸色，只是碍于锦衣卫的名头，不得不强打起精神来应付。 不知几位到舍下有何贵干？ 随州也不跟他寒暄，直接就道： 侯爷，我们想见惠娘。 武安侯一愣，很快反应过来， 他与我儿之死有关， 只是办案所需，尚未能下此定论。 武安侯也没有多说废话，当即就让人将惠娘带过来。事发当晚，唐范跟着潘斌来到武安侯府的时候，就已经见过郑成的那一妻三妾。郑孙是贤惠，但因为姿色一般，不讨郑成的喜欢，夫妻俩很少同房。长妾婉娘进门早，性子老实，但色衰爱迟，郑成死前也已经很少踏足他的小院了。玉娘是新纳不久的妾室，起颜玉貌，正是千娇百媚的年纪，府里就得数她最受郑成喜爱。不过家花比不上野花香，郑成时不时还要往外发展一下，他虽然受宠，却不是独宠。唯独惠娘曾经比玉娘还要受宠，听说郑成为了她送了不少珠宝行头讨其欢心，但随着新人进门，惠娘的地位渐渐不保。唐范想起那天晚上四个女人对于郑成死讯的不同反应，惠娘哭得最是大声，乍一看也是最为伤心，但是现在仔细回想，正因为反应过大，未免有些失之真实了。惠娘很快就被带过来了。俗话说，想要俏，一身孝。穿着素白校服的惠娘确实楚楚动人。可惜，唐范和随州两人都没有心思欣赏。随州直接就让薛灵将那张画像展示出来。 你可认得此人？ 惠娘看了看， 认得，他是小妇人的表叔。 人在何处啊？ 惠娘泪盈于睫，一脸伤心。 回大人的话，我那表叔三日前出门的时候不慎被马车撞了，当时人就不行了，如今已经下葬了呢。 哪有那么巧的事情，我们这边来找人，你那边就刚好出了事儿。 千真万确，我那表叔是府中下人，不敢惊动侯爷，但此事管家却是知晓的，大人若不信可以找他来对质。 无妨，我们现在要找的也不是你表叔，而是你。三元堂和人心堂的掌柜已经指认你那表叔曾经到他们的药铺里买了大量的柴胡，是也不是？ 大人这话问得好没来由，我表叔去买药怎会事先告知于我，又与我何干？ 傅阳春出自古方，虽然对身体无益，但也不至于短短几个月就置人于死地。却正是你指使你表叔在药丸里额外加入柴胡这味药，这才使得郑成暴病而亡，假似脱阳之症。 小夫人冤枉！ 他的冤还没喊完，就被旁边的尖声怒喝打断了。原来是武安侯夫人忍不住冲上去，狠狠甩了惠娘一巴掌。 你这贱人还敢狡辩，你表叔跟成儿无冤无仇，又根本没机会接近他，怎么会去谋害他？证据确凿，不是你还会是谁？我早就看出你不安于世，没想到你竟然敢谋害成儿，贱人！ 武安侯夫人刘氏出身书香世家，上次唐范见到的时候，他虽然对儿子的死伤心欲绝，但起码还保持了克制和冷静，但眼下 看到可能的凶手近在咫尺，自然再也忍不住了。惠娘啊了一声，捂着脸颊往旁边躲。 侯爷救命，侯爷救命，我冤枉啊。 刘氏见他还敢躲闪，越发怒火高炽，扑上去还想打，场面顿时乱成一团。随州看着这一团混乱，冷冷道： 侯爷是想让我们看猴戏不成？ 虽说惠娘嫌疑最大，但她毕竟是侯府女眷，还有侯爷夫人在，男女有别，锦衣卫不好插手。武安侯深吸了口气，大吼一声： 还不住手，你们都是死人吗？把夫人搀扶到一边，将惠娘拿住。 他这一发话，婢女嬷嬷们一拥而上，总算将两人拉开了。武安侯夫人喘着粗气，虽然被人搀扶开了，可盯着惠娘的眼睛仍旧充满怨毒和愤恨，让惠娘禁不住打了个寒噤，连哭声也小了下来。随州看着惠娘哭得梨花带雨的模样，脸上没有一丝动容。 你要自己招，还是到北镇府司再招啊？ 惠娘还没反应过来，唐范道：你本是深宅妇人，又不识字，更勿论精通医理，哪来的胆略谋害郑城？必是有人在你背后唆使，若是你肯从实招来，指不定还能免了死罪。若是一味为你背后之人隐瞒，到时候他没事，你却要受苦。但明律早已言明，杀人者斩，你抵死不认罪，免不了还要到北镇府司走一遭。水火刀枪鞭笞剁指，样样都能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届时你就是想死，只怕也没那么便宜了。他的话轻飘飘的，不带一丝烟火气，惠娘却听得上下牙直打颤。锦衣卫的手段谁人没有听说过？惠娘仿佛可以看见自己在诏狱里头浑身是血的模样了。事实上，诏狱可不是他想进就能进，能进诏狱的那都是亲命要犯，死在里头说不定还能千古留名。像惠娘这种身份，充其量也就是去去顺天府大牢，赵玉还不稀罕收留他。随州瞟了唐范一眼，对后者拿赵玉来吓唬惠娘的做法不置可否。 随总监，我听说北镇府司里头有一种刑法叫雨浇梅花，是将犯人按住手脚，然后用沾过水的薄纸盖在他脸上，一层加一层，层层相叠。犯人一开始还没什么感觉，但慢慢就会觉得难以呼吸，吸过水的纸张紧紧贴在他脸上，将他的口鼻都掩住，使其无法呼吸，犯人就会在这种煎熬中慢慢窒息而死，是不是？ 随州面无表情，缓缓点一点头。 嗯，对。 一旁的薛灵抽了抽眼角： 咱们北镇府司什么时候有这种娘娘腔的刑罚了？那不是东厂那帮死太监的发明吗？ 惠娘感同身受，随着唐范生动的形容，只觉得自己的脸上像是被无形的湿纸一层加一层地覆盖上去，连呼吸也变得困难起来。什么雨浇梅花，这分明是将人慢慢折磨致死。 我招，人不是我杀的，是郑志叫我这么做的。 他终于崩溃地大喊起来。武安侯大喊一声： 住口，你这贱人，你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没有，郑成不是我杀的，表叔也不是我杀的，都是郑志，是他让我把那张方子给郑成，然后又让我表叔去买通药铺伙计把柴胡加进去的。对了，还有那个药铺伙计，那也是郑志让人灭口的，不是我，我什么都不知道。 闭嘴。 闭嘴什么？让他继续说。 还有什么好说的？这贱人随口喷咬，胡乱牵扯，要把府里所有人都拖下水，他才甘心吗？ 哼，分明是你怕他招出什么不该说的人，才急吼吼的想让他闭嘴吧。 我何曾有过这样的心思？你还嫌不够乱吗？ 武安侯气急败坏，眼看着这对夫妻争执起来，随州视若无睹，对武安侯道： 烦请侯爷将正儿公子请过来。 武安侯不得不终止跟刘氏的争吵，他恶狠狠地瞪着惠娘，嘴巴张张合合，最终蹦出几个字： 还不去把正直给我带过来。 下人连忙领命而去。郑志很快就过来了，跟他一起过来的还有一个中年美妇。唐范见过他，事发当晚武安侯府的女眷都在，他依稀记得这人是武安侯的妾室。郑志行礼道： 孩儿见过父亲母亲，不知这两位是？ 他的视线落在随州和唐范身上，案发当夜他并没有出现在现场，自然也不认得唐范他们。郑志的相貌与身旁那个中年美妇有六七分相似，平添了几分阴柔，但言行举止文质彬彬，光从这一点上郑成就没法跟他相比。世子还未册封，名分未定，次子却比长子更加优秀，武安侯心里肯定会有挣扎。这一挣扎，心中难免就有倾斜，一碗水也很难端平，纷争由此而起。武安侯绷着脸： 这两位是顺天府的唐大人和北镇府司的隋大人，为了你兄长的案子来问话的。我问你，你兄长之死是否与你有关？ 郑志大吃一惊： 父亲这话是要冤杀孩儿不成？孩儿怎会兄弟戏强谋害兄长？ 他虽然做足了戏，可唐范没有漏看他刚才下意识望向惠娘的那一眼。 正儿公子，惠娘现在只认你唆使他下药谋害郑成，又为了灭口杀了他表叔，可有此事？ 万万没有此事。 你这杀千刀的，明明是你让我做的，你还说等到死鬼死了就将我要过去的。 你这夫人是失心疯了不成？你是我大哥的妾室，我如何会和你有勾连？ 我让你这小蹄子胡乱攀咬。 中年美妇尖叫一声，扑上去便要扇惠娘的耳光。方才武安侯夫人刘氏也这么做，薛灵不好插手，眼下一个妾室，薛灵直接上前将他推开： 锦衣卫在此，俺敢放肆？ 中年美妇被推得跌倒在地，脸色清清白白，想要发火又不敢，索性腰身一扭扑向武安侯，抱住他的大腿气道： 侯爷，你可要为我们母子做主啊。 武安侯一个头两个大，连忙拉住他： 起来起来，成何体统？ 话虽如此，语气毕竟要比刚才对刘氏说话来得温和许多。刘氏冷眼旁观，一言不发。面对如此混乱的场面，亏得唐范和随州二人还能面色如常。惠娘，你指认郑志可有证据？惠娘瞠目结舌，无言以对。中年美妇指桑骂槐： 好啊，你说不出来了是不是？阿志明明是清白的，如何会谋害兄长？是不是有人看着大公子死了，不满阿志会成为世子，所以指使你诬陷阿志的？说。 在这一连串叫骂声中，惠娘却陡然叫了起来： 我有证据，我有证据。 她实在是被唐范刚才的描述吓破胆了，不管是北镇府司的赵玉，还是那个劳什子与娇梅花，她通通都不想尝试。 说。 惠娘咬咬牙， 正儿公子臀上有个红色的胎记，有半个巴掌那么大，是梅花形状的。